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我们是蒙你所爱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蒙你所爱这个事实时常我们忘记了，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现出这个事实。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蒙你所爱，是有其目的也有其顺序的。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在鸿恩堂的成人主日学，帮助你的圣徒们了解爱的次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第39问，我了解这个第39问答有一点饶舌，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翻译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应该是 Mark Jones 他本来的原文就有一点饶舌，但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就基督徒来说，爱是有先后次序或者秩序的。好，我们还是把39问念一次。39问： 何为我们爱与舍的主要目的？我们受到爱神与爱基督以荣耀他们，这是我们爱与舍的主要目的。 这个需要思考一下。我把它原文念一次好了。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our love to others? 我们爱这个比较直接。答： The chief end of our love to others is to glorify God and Christ by loving them first and foremost. 是要我们爱其他人的首要目的，是要首要爱神与基督，借以荣耀他们。那熟悉小药理问答的都知道，这应该是跟小药理问答的第一问是同样的意思。爱是有优先次序，人首要爱神以荣耀神，而人爱邻舍的目的，或者你要说手段也是要爱神以荣耀神。有位神学家，我在这里的。我看一下，他的名字是 David K. Naugle, N-A-U-G-L-E。我不太熟悉这位神学家，他好像是圣礼会的牧师。他讲说，当神是我们首要的福分，当我们爱神过于爱自己，我们才能够合一的爱自己，或者爱邻舍。我们若不爱神，其实就是不爱自己，也不能真正的爱其他的任何人事物。OK， 这当然，这只对基督徒来说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神，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或者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这对你来说也，你可能会讲这样子的话语，可是最终只不过是口号，因为你听人家讲这样。创造与救赎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已经蛮习惯，因为我们这堂课是用 Mark Jones 这本书。当我们说爱神与爱基督的时候，他是延续用，我们这边当然不是讲有一个两个神，我们这边是 Mark Jones 他是在沿用 新约里面常用的语言。这个神不是指三位一体的真神，技术上来说当然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讲父神和他的儿子。我只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用这样的今天的问题和答案都有这样子的言语出现。创造以及救赎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他自己，荣耀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吗？确定？你们确定没有问题？上帝为什么创造人 ？OK， 为了他的荣耀来，你觉得这是一般甚至基督徒会给你的答案吗？会得到的答案吗？不一定。 我记得两年前好像是在磐石的退休会，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邀请我去做讲员，然后我用欧文的《与三一神相交》那个课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用那个，所以也有这个概念。其中有位姐妹她说：“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不是我们教导的，怎么会是为了要荣耀神？应该是我那时候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但是他并不需要我们爱他，因为他是自给自足的上帝，他本身就是爱。”啊，那这位姐妹好像是有点激动，如果记得没错，她说：“怎么可以是这样子？我们都教导上帝需要我们爱，需要有个爱的对象，所以他创造我们，所以让他有爱的对象。”No， 创造以及救赎，或者救赎就是新创造的首要目的，都是要荣耀神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父借着爱基督，父借着爱子，表达达到此目的。这个是有点，我在翻译这个的时候，我也想想 Mark Jones 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在那本书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父是借着爱子达到这个荣耀他自己和荣耀他儿子的目的。父在哪里最爱他的儿子？在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OK，我列出约翰福音5:20，那里是讲什么 ？Sorry， 大声一点可以吗？武大哥，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 OK， 父爱子。所以将一切的事只是给他看。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5讲论这个的时候，他是在讲自己的什么？他讲论自己的任务，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他被差遣来所要父托付给他的任务，可是他为什么要执行这个任务呢？5:20，因为父爱子，所以将一切指示给他。父说什么，子就说什么，只看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主他与父是同等、同权柄、同永恒、同荣耀等等，他却可以说：“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什么，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叫我说什么我才说什么，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权柄。” OK， 所以父爱他的儿子，所以把他的儿子差遣到世界上来。然后在17那里，如果大家可以翻开的话。分离的祷告，大祭司祷告。17我们之前提过，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奥秘。17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耶稣在这里谈论他的荣耀，尤其是有他说在万有之前，我与你同有同享的荣耀这一类的话语。一般不只是我们读到这个，一般的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会把这个理解为这个就是他们本质上的荣耀，三位一体本来属上帝的荣耀，或者就是上帝。 OK， 就是他的属性，子和父是同等同荣耀。但是约翰欧文和 Thomas Goodwin 在这上面的见解非常的精彩。如果子在这里求父，求的是他永恒的荣耀，也就是说本来就属他的荣耀，那他在这里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毁灭他自己的人性，他必然是凭着他的人性求荣耀。而如果他的人性能够得着上帝本质的荣耀，他的人性就不再是人性。简单来说，这是欧文的逻辑。他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些真正很精彩很顶级的神学家，当代神学家就已经，他们要提到的就是，当我们看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尤其是关乎他儿子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些区别。如果儿子求荣耀，这就并不是他本来本质他就有的，如果他要向父求 OK， 所以这必然是关乎他道成肉身、中保身份、三一神、外在工作有关 那的荣耀。但是他又说，在永恒之中，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共享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基础，为什么改革中神学会讲说有一个救赎之约，在实际创造世界之前，三位一体本身就已经立下一个约了。这是关乎这救赎之约的荣耀，中保的荣耀。 Anyway， 我们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个顺序，就是说他之所以可以向父求这个荣耀，因为什么？你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言语，你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重复讲很多事情，就是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向你求荣耀。这些人我现在也差他们出去，可是他们也要，我也要在他们里面得荣耀。来，也就是说十字架虽然他还没有上，但是他必然要上，而且必然会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也要因此得荣耀，也借此荣耀他的父。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次序，就是他是因为完成了他父所交托的给他工作，所以他可以向父求荣耀，求父荣耀他，求他的父借此得荣耀。同样你继续读下去，在第十节、第十八节、第二十二节那边有一个概念，所以既然他是被受差遣的，现在他差遣父所赐给他的人，而这些人也是因为要受差遣完成子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因此他们可以说他们得荣耀，也因此荣耀子。 OK， 父爱子是关乎基督中保的荣耀。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以这样子看来，父在哪里最爱他的儿子？Sorry， 咖啡，等一下。大家想一下，父在哪里？我这样讲话大家听得到哈 ？OK， 我 I'll stay here and 没有，没事。OK， 所以我的意思是，大家想一下，父在。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吗？Yeah， 是在十字架上 ，right？在十字架上，所以，父爱子，借着这个目的达成，以荣耀自己。我们在十字架上可以最完整的看到，而子他自己说，父为什么爱他？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Right， 然后。十七节这么说，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十八节，他说：“这是我父的命令，要我把我的命舍去。为此，我父爱我。”他把他的命舍去，他的父爱他。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可以说，像 Goodwin 就有这一类，或者 Charnock 会有这一类的言语，就是在上帝对他儿子最愤怒的时候，上帝也最喜悦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十字架上。上帝离弃他的儿子，但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没有一刻离弃他的儿子，这是没有冲突的，很精彩。如果我们仔细想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爱有其顺序，本质的爱在他的外在工作上，展现出来的时候有其顺序。人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刚才提到，小奥里问答第一问，人要如何荣耀神？我们荣耀子就荣耀父，我们爱子就效法父，因为父爱子，这个概念应该大家也很熟悉了。还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那里，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事指给他们看，等等等。然后你到23节的时候，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父所差来的子。所以我们的对神的爱不能够非常，不能够过于抽象。容神一人，我们爱神爱人，我们怎么爱神？其中有顺序。他借着他的子爱我们，我们是透过他的子爱天父，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OK， 所以我们还没有讲到灵舍或者别人，但是我们会。而子他如何荣耀父，我们就如何荣耀父。所以约翰福音14章31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爱他的父？因为子遵守父的命令，他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好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OK， 这在15章那边又会重复出现这个概念。而因为父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父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当我们爱他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是效法神，因为他爱他的儿子。非常简单的概念，你爱基督就是效法上帝，因为上帝爱基督。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非常具体。如果你不爱基督，你就不爱上帝。你就没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如何荣耀子？我们如何荣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荣耀耶稣，荣耀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荣耀基督？舒然姐说，听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就是他听他父的话。OK， 我们怎么能够听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因为圣灵的工作 ，right？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听他的话。你可以听他的话，但是你不会听他的话。Carol 有点热，是不是？ 我就开始闷了。 Sorry， 哎呀。It's OK， 因为如果你去我以前教会聚会的话，这是天堂，你现在在天堂。虽然我们在地下室，可是我们在天堂。我们顺服他，就如他完成了他父差遣来给他的工作，所以叫他的父的荣耀。所以同样的，他差遣我们，他赋予我们使命，他下达命令，我们遵从他的命令，按照这个模式的话，他也就借此得荣耀。所以他可以说，在他们里面，在父所赐给他的人里面，他也得了荣耀，没有错。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想，我们怎么荣耀他。我们试着用一个更 Trinitarian 更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想，也就是说，这中间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叫我们荣耀他。圣灵的工作，圣灵受差遣的工作就是什么？他要来荣耀基督，他要来荣耀我， right？ 那圣灵怎么样荣耀子，或者怎么样叫子得荣耀，跟我们有关系。所以 what we're doing here is this， 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把不同的经文帮助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昨天跟有个读经小组，就是讲说，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读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想，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对我的意义是如何。但是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第一， 这段经文的意思，他自己讲的是什么，不是对我有什么意思。而你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你就必须了解上帝在其他地方有讲什么。你不能够只独立的没有上文下文理解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把很多圣经中完整上帝一切的旨意的概念把它连接起来，好帮助我们了解其中某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何荣耀基督，这个跟圣灵荣耀基督有什么关系，圣经中是怎么说。 OK， 如果我们知道是若非是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遵循他的旨命，这个没有错，所以这个跟顺服他的旨命有关系，就如他顺服他父的旨意荣耀他的父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叫我们成圣，叫我们越来越有儿子的样式，这是借着让我们仰望他儿子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在他的话语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看到上帝在他儿子脸上所反映出来的荣耀。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让我们能够读圣经，让我们能够听到，让我们能够仰望，在福音中仰望他儿子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把我们塑造成为，我知道小基督，但我说的小基督不是 Benny Hinn 的小基督，但是那个就是 Christian 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小基督。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是在圣灵里面，他的灵里面与他联合，借着思想他的话语，领受他的道，仰望他的荣耀，就因此荣上加荣。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最终的盼望，就是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之眼仰望他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就要以复活得荣耀的身体，得荣耀的眼见他的荣耀，变得像他一样。今天如何，现在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就要与他见面，那时候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就要变得像他一样。 OK， 所以圣灵荣耀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我们塑造成有子的样式。 OK， 这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就是叫我们成圣。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OK， 我们开始看爱灵舍而荣耀神，父爱子，因此子爱我们。这个概念也是重复讲到的，子爱我们并非因为我们是值得他爱，是因为你可以这么说吧，他不能不爱我们，因为这是父给他的命令，这是我父的命令，叫我舍去我自己的性命。或者他会说，你们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你要我爱你吗？你就遵守我的命令，基本上这么说。正如如果我要确定我的父爱我，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我就遵守他的诫。约翰福音15:10，而我们如何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所以在5:10之后，他直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行，如果你要留在子的爱里面，如果你要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要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必须要彼此相爱，正如他爱我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OK， So 爱对基督徒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 lovey-dovey 那种 我觉得心里有点软软的，好像输掉像那种感觉。我的心都要融化，的确你的心可能要融化了，但是最终那是一个命令， It's a command。 就是如果他没有下那个命令，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何为爱，也无法爱。凡他所下的命令，他也必应许；凡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必赐予你能力能够执行那命令。所以那些命令，没有一条命令是 hypothetical 或者只是一个 ideal， 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No, you can do it。 这上礼拜有讲到，爱是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 OK， 跳过 William Ames 好了。不荣耀神的爱，就是枉费的爱。这个就是讲，这是就是世人的爱，我们不会说他们世人没有爱，但是最终那是枉费的爱，因为那是不荣耀上帝的爱。那在我们的当下的处境之下，也有很多讨论爱的话题议题、right? 关于婚姻，什么是婚姻，只要两人相爱，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就是婚姻的，有些人会说这就是婚姻的基础，只要两人相爱，甚至多人相爱。这边讲到不荣耀神的爱，定义上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就是枉费的爱。所以 Jonathan Edwards 他会说，对神的爱会叫一个人尊重神、敬拜和爱慕神，又心里又衷心的承认神之伟大、神之荣耀和权柄。当人的爱聚集在神荣耀之外的事物，当你爱的人事物最终并非关乎上帝的荣耀，爱就是恨，爱就是恨，因为那个爱没有办法叫人得永生，反而引向死亡，就是杀人。这是一个，若我们的爱要荣耀神与他的儿子，父神与他的儿子，神与基督就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占首位。所以如果他不在你的生命中占首位，你的爱就不没有办法荣耀他。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成天所想的，你心里真正所在意的，和你所谓信耶稣之前完全是一样的东西，你心里所爱的，你心里所最关切的，和之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和你信主之前、认识耶稣之前，你说你认识耶稣之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你根本就是你怎么可以说你爱他呢？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你怎么可以说你真的领受了他的爱？阿米，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蒙爱的人，各位在座都，你不可能不爱他。如果你真的认识他，所以保罗会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如果记得没错，他说 examine yourself, see if you're in the faith, 检视你自己是否在信心内，没有，不要只是说你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你心思意念，你真正所爱的是否真的是上帝，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如果他不在我们生命中占首位，我们的爱，你会有爱，但那并不是荣耀神和基督的爱，也是枉费的爱。除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否则我们就玩弄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实在非常危险的游戏。 Why? 又回到约翰福音五章，人不信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把 神当神， 神当神，不把基督站在生命的首位，不以他该有的荣耀荣耀他，而什么？你们荣耀彼此怎么能信我？你们彼此荣耀怎么能够信我？ 你们彼此抬举怎么能够信我？你们真正在乎是你们自己的荣耀，所以你们荣耀彼此，因为你们知道从对方的口中也会听到你的好话。人彼此的荣耀，人自我荣耀，这个是不幸的一个结局，也是不幸的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要人多的话，牧者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荣耀他自己的会众，不断的鼓励会众自我荣耀，这样子你会吸引很多人。但是这样你怎么能够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最终的结局不是永生，而是灭亡。或者一个牧者一天到晚讲我的见证，我的生命，我，非常非常危险。不管他的名气有多大，不管他一生成就了多大的事业。OK， 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不是否认有很多人对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他侍奉的 pattern 不总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而是他成就之后很多，然后再来回顾他自己一生的丰功伟业， It's a sign， 很危险。也就是我上次讲到我朋友的那句话提醒我自己，就是你不应该记得你的牧者，因为你首要的就是基督，你满眼满脑子都是他的荣耀，你根本就不应该记得你的牧者是谁。 OK， 这个大家有什么想法吗？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爱灵舍就是效法上帝爱他的儿子，因为我们效法上帝遵守他儿子，我们效法上帝儿子遵守他的命令，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如何彼此相爱，子如何爱我们以荣耀父，我们就如何爱灵舍以荣耀父与子。这个概念，我们他是身负使命，他完成父托付给他的使命，爱父所赐给他的人，因此父得荣耀，也可以向父求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被他拆出去的，我们的命令非常的清楚，要彼此相爱，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在我们里面得荣耀，也因此就结出果子，叫我的父得荣耀。完整的一个 circle， 完成的一个循环。人首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人首要的目的就是爱灵舍，以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爱灵舍不是爱灵舍，那我们不是只是做好人，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爱上帝。OK。是因为我们爱他的儿子，是因为我们有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而最后我们讲到赏赐的问题，也不是问题，赏赐的议题吧。基督徒有的时候太近前不太敢讲赏赐，因为那个好像有点公益主义，但是基督徒应该是最功利主义的人。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上帝设计我们就是要我们借着忠心领取赏赐。或者保罗在腓立比书那个跑的概念， OK， 他要领那个荣耀的公义的冠冕在天上等着他。所以赏赐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dirty word， 不是一个很肮脏的字眼，是一个上帝设计就是要我们得赏赐，用此来 spur 来鼓励我们顺服他，来鼓励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又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人就是爱我的，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但是他这边有讲，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赏赐。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就是爱我的，而你要得赏赐，并且要向他显现荣福之冠。我会这么读。耶稣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的概念我们之前有讲，就是我们要区别上帝儿子的荣耀，我们也要区别爱这个观念， right？ 爱有其无条件的爱，也有有条件的爱。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上帝也用有条件的爱爱我们。我们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区别，如果没有这个分辨的话，区分的话，你要不就是落入律法主义，要不就是落入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的好行为符合这些条件，上帝才会爱我们。反律法主义其实是同一个铜板的第二面，就是我不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不需要守他的律法，没有什么条件我需要符合，因为上帝是无条件爱我们。这一类的言语在圣经中都有出现，所以你要怎么样理解？而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不自我冲突的，所以神学家就会区别有条件的爱，那个是圣经中的确的教导，就在这边说，如果你们爱我遵守我的命令的话，我和父会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住。 OK， 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留在他的爱里面。这种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爱，神学家会说这是 love of complacency 或者 friendship。 OK，这个是对他圣徒的爱，特别的爱，也就是说为了要让你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也是为了你的好处。 OK， 所以这个爱他的确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守了他的命令所以他拣选我们，所以他为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己。但是蒙爱的人在成圣的过程之中，上帝的确就是告诉我们，你要遵守我的命令，不是你要遵守我的命令你才得救，而是你既然得救，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在这个之中有其赏赐，让你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所以有这个赏赐，就将本来是 duty， 本来是本分，人的本分转换成是可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尽忠效法做神的旨意，遵守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乐，这是很敬虔。但是真的你为什么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有的时候不是你本性喜欢做的，但是你却可以说这是以此为乐，因为你有赏赐。你在当下的时候也许觉得不是很快乐，也许你在经历至战至亲的苦楚，但是因为你有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你有那赏赐，所以这一切都是可喜悦的，不只是你必须要做不能不做的 duty， 而是 joy。 OK，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或者问题？OK， 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今天讲到，所以 yeah， 你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今天，对，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何为爱。感谢你也赐给我们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彼此相爱，根本也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彼此相爱。 天父也求你让我们的爱在你儿子里面对彼此施展的爱，这最终是叫你得荣耀的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不谢。